let me love you, baby. Let me love you. 就这

最好能够规划出一个健身房，既能锻炼学生的身体，也能为我省点事儿。 魔镜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？上最性感的男人， 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加班，你就知道加班。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。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这次再做不好，我 真的 我 出去买小弟的男人。 天到晚的， 我这也盯着你这个位置。 我的女朋友，你可别走，你可别后悔。 有人微笑。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Bye.

你身边喊加油，把你的名字和你的照片藏在日记本的背后。你很害羞低着头，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。你是我的王子，我是你的公主，我们会得到幸福。谁趴在窗台，是谁在等待，是谁大声说了出来，说永远不分开。哦哦哦哎哎呀、啊、我不想长大，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？伸出小指头勾一

be this long in our lives again.

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

清醒，不怕天明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， 北京时间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。98.2兆赫 AM 92.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共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Hello， 我叫白凯东，我最近很开心，因为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女朋友了。我和她都在上大学，可是她在西宁，我在唐山。

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醉天使，作词曾轶可，读歌人吴周彤。最好的那个天使，我最熟悉的字是你的名字。我们会有大大的房子，你会送我一首小诗。最坏的那个天使，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。我们守着距离，拉沉的相思，温柔着彼此的言辞。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，爱到可以去死，爱到整个世界灯全熄灭，最后还要给你体贴。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，恨到可以去死，恨到快把自己都全部忘记，最后还要刺青铭记。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当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，最难忘记，最要得到，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，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，最近的心跳，最后我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就是我爱你。 最好的那个天使，我最熟悉的字是你的名字。我们会有大大的房子，你会送我一首小诗。最坏的那个天使，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。我们守着距离，拉成了相思，温柔着彼此的言辞。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，爱到可以去死，爱到整个世界灯全熄灭，最后还要给你体贴。我最恨全部忘记，最后还要死心铭记。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到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，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，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，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，最近的心。最后我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。

Baby 别怕，我们会是朋友，我很想保护你。他的笑容宛如彩虹， 他的眼睛就亮如灯火，让我不觉被迷惑。他看着我想在说什么，难道他已注意到我？像他的眼睛在闪烁、yeah、他是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，想对他说。